公读德训篇第六章。不要因言语不慎，将友谊变成仇恨。因为有恶名的人必蒙羞受辱，一口两舌的罪人也是如此。不要放纵你的情欲，免得你的情欲因那糊涂像牛犊一样消耗你的气力，吃尽你的叶子，摧残你的果实，抛弃你，如同一棵旷野里的枯树。邪恶的情欲，要灭绝怀有情欲的人，使他成为仇人的画饼，使他的命运与不前进者相同。亲切温柔的言语能使友人增多，并能感化仇人。同情的话能使友好的往来敦厚。与你要好的人应多，然而做你参谋的只千中取一。如要交友，先要考验，不要立刻信任他。因为有的人只是一时的朋友，在你困难的日子就不见了。有的朋友一旦变成仇人，就把你争执的事和仇恨泄露出来，为凌辱你。有的人是酒肉朋友，在你困难的日子就不见了。你幸福的时候，他和你同心，对你的不必也任意使唤。若你遭了难，他就翻脸攻击你，回避你。但对于良好的友谊，你应恒一不变。你当远离你的仇人，慎重对待你的朋友。忠实的朋友是稳固的保障，谁寻得了他，就是寻得了宝藏。忠实的朋友是无价之宝，他的高贵无法衡量，金银也比不上他忠实的美好。忠实的朋友是生命和不死的妙药，唯有敬畏上主的人才能寻得。敬畏上主的人才有真正的友谊，因为他怎样，他的朋友也怎样。故而从你幼年时起就应接受教训，如此直到老年必能寻得智慧。你要亲近他，就如耕田和播种的人等待他的美果。因为你用智慧去工作，用功不久，很快就可吃他的出产。智慧为不肯受教的人是酸苦的，愚昧的人不会与智慧长久相处，因为智慧有如放在愚昧人身上的重石，他绝不会迟延抛弃他。原来智慧的含义正如他的名字，许多人不明白，但认识他的人，他必与他相处直到天主面前。我儿，你当听取和接受我的智谋，不要拒绝我的忠告。把他的脚镣扣在你的脚上，将他的枷锁套在你的腚上。要放低你的肩膀，肩起他来，不要因他的束缚而烦恼。要全心亲近他，全力遵循他的道路。要研究他，寻求他，他必把自己显示给你。你一得了他，总不要离弃他，因为你终究要在他内寻找平安，他必变成你的喜乐。于是他的脚镣要成为你有力的护卫，坚固的基础。他的枷锁要成为你光荣的服饰。他 它有黄金的美丽，它的束缚有如紫红的织品，在它内有生命的美丽，它的桎梏是有益的束缚。你要穿上它做你美丽的服装，戴上它做你喜乐的冠冕。故而你若愿意，就可受教；你若专心，就会明智；你若爱听，就必得到智慧；你若侧耳静听，必成为智慧的人。你当常居于明智的长老之中，遇到有智慧的人，你应结识他。凡是天主的言语，你都要喜欢恭听；对明哲的格言，不要轻忽。假使你看见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你要及早前去拜访，你的脚要磨光他的门线。你当默想上主的诫命，时常留心他的法令，如此他必会坚固你的心，赐给你所希望的智慧。